天地儿了，还没忘他心上那个人呢。这

全当见面礼儿。你拄着他走，这三条腿总比两条腿省劲儿多呀。 如此令我妇女赞心之。 Thank you.

听。